守着你直到无止境的永恒。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周四上午好，时间来到了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是等待着和我互动了啊。那每天呢其实准时收听节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坚持，所以呢今天我们9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里，我们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有关于坚持，来说一说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呢是可以得到1月8号上午10点和下午15点在塘沽演出的由北京丑小鸭剧团倾力奉献的儿童舞台剧《灰姑娘与水晶鞋》的这样的话剧门票。那想要得到门票呢，记得抓紧赶快来互动。那现在呢这座幸运的大门已经向你打开，就看你能不能顺利的走进来了。有请郭顶幸运大门。 我只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之后离开，我就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的大门会为我打开， 在乎那结果， 跟着我向前冲的脉搏。 告别雾霾，放眼蓝天，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众趣旅游携手 MyFa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众趣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MyFam Music 40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我是 David 陶喆。 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是董真。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5度，夜里的最低温度-3度，全天是雾霾转晴啊。那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心情应该会好很多，因为你出门之后会发现，哎，这个天空真的是晴朗了不少啊。所以呢，也是让我们把这份好心情继续保持住啊。而说到冬季呢，其实我们应该多吃一些个芝麻和花生，那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可以起到更好的御寒的能力。那接下来依然是好音乐送给你，来自范晓萱，少息立正站好。 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才美不及你眼眸的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 是来自李易峰演唱的《年少有你》。那李易峰呢，在今年呢也会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啊，所以说喜欢他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时间来到了9:23，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由徐克监制，还有袁和平指导，然后是汇集了大鹏、倪妮、李治廷以及周冬雨等众多演员联袂演出的奇幻 3D 巨制《奇门遁甲》发布了影片的首批先导海报。那其中呢，好像电影里的场景还有角色在徐克的电影工作室以往作品当中，比如说倩女幽魂，还有蜀山以及狄仁杰等影片当中都会找到类似的元素，所以怀念徐克电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这部最新作品。而影片也将会在2017年的10月1日正式上映。继续听歌，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辣妈，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热豆浆，耶、yeah ！

来自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在我们的微信互动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个路况，也是我们一个热心听众提供的，所以是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那这位叫做风中漫舞的朋友呢，告诉我说，这个中央大道，也就是大港到塘沽的这段路程呢，雾霾很严重，所以是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能够绕行的，那最好是还是绕过这个路段啊。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有关于坚持。其中呢，看到必我度你成魔这位朋友就说了啊，这个董真来签到了，我坚持最久的事情呢，就是玩魔兽世界了，好几年啊，我的青春呢。不光是你的青春是用在了玩这个魔兽世界，我相信很多男生只要提到自己的青春，那魔兽世界肯定是跑不了。还有呢，看到鲨鱼说了啊，这个每天早上6点出门，最早晚上9点回家的工作，这样一坚持就坚持了7年。哇，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挺辛苦的啊！一般早上6点出门，怎么着晚上应该7点多8点来钟应该到家了啊！这9点还算是最早晚上9点回家，看来你的工作很辛苦，也是提醒你很辛苦工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还有呢，看到喂啊你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坚持最久的事情呢，就是晚上不吃饭，已经坚持2-3年了。我特别佩服晚上不吃饭的朋友，因为对于我来讲，就是晚上不吃饭，这三餐如果少一餐，确实是很痛苦。可能我会，坚持有一顿可以不吃，但是如果让我这样坚持2-3年，太难了。还有呢，看到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他说了啊，我坚持最久的事情呢，就是夏天跑步坚持了5个月左右。那个时候呢，天天早上听着 MyFM 100.5去跑步，但是冬天来了，真心起不来了。不过呢，明年我还要坚持下去。跑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而且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锻炼你的意志力啊，所以还是很提倡你要坚持跑下去的。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有请到的是吴建豪的最近的一首新歌《不羁》。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淮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值，单笔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516。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4楼三八汤火锅。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 非常唯美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继续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啊，我们要聊的就是有关于坚持。看到呢，在微信上啊，天边的梦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坚持最久的事情呢，就是天天接送老婆上下班，并且他也提到了啊，说自己是怕老婆的人，非常爱老婆。你这是借我的平台来秀恩爱吗？然后我也问到了这位朋友啊，你结婚多久？然后这位朋友告诉我说结婚半年。那我回答就是你要继续坚持，这个送半年不叫时间久啊，一直送下去才叫中国好老公啊，也是为这位朋友点个赞。还有呢，看到习惯就好说了，他说我坚持最久的也是最不好的习惯就是不吃早点，也许是晚上吃的太多了吧，然后每天呢早上起来都不饿吃不下，这习惯是不好，也正在努力去改，这个一定要改啊，因为早晨这一顿早饭比任何一顿饭都重要，而且呢是你一天最重要的储备能量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多吃。还有呢，看到朵朵爸爸啊，这也是我的一位老听众了，他说我坚持最久的呢应该就是追《行尸走肉》这部剧了，从第一季到第七季的第八集，那每次更新呢都准时收看，现在又盼着2017年2月的第七季第9集了，这也算是一种坚持吧。

活的不算，别让风路转，这码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岸。我说过的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一首赵永新说过的不算。10:10，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范范范玮琪呢，平常总有一种很开朗、开心，然后笑容的感觉。但是其实在他的内心时呢，总有一块地方的负面和心酸，估计也是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所以外界和歌迷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他的歌曲来听出他的一些个内心的感受。那著名的作曲人啊，陈小霞呢，也是把范范不为人知和歌曲来结合在一起，创作接下来的这首歌。有请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 闪着泪光的眼睛，要多努力才能把雨看成星星。握住我手，但别给我同情，执着的人要从倔强寻找勇气。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很难实现才不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距离，夏天秋天成长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紧紧隔着新的距离，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记忆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很难实现才叫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回忆，夏天秋天看着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应给我多重要的鼓励。我想说没有你的生命像没有歌词的旋律，就已很美很好听，少了意义少了确定。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成长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给真实的情绪，清醒在勇敢的纪念里，你曾经给我 Music Forte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身上那双大衣无声畏惧，在人群中变成纪律，青春这本精神小说快到第几页，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 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第一页。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新年的脚步现在是越来越近了，那江苏卫视的2017跨年演唱会呢也是再放大招，之前呢是透露说蒙面唱将的众多实力派歌手加盟，那现在呢又另外两大美女来确认加盟，就是林志玲和江疏影。那集演员模特还有主持人三个身份于一身的林志玲呢，此次是 受邀加盟江苏卫视2017跨年演唱会上。那不仅呢，他会与被赞有姐妹相的江疏影一起来搭档秀口才，同时他还会重拾起自己模特的老本行啊，上演变装秀。那很多听到消息的粉丝呢，对此也是表示非常的开心，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因为太久没有在舞台上看到林志玲走秀了，所以这一次一定不要错过。那另外呢，江疏影究竟是脱口秀还是会唱歌，那节目的导演呢现在说啊，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反正不管是什么样子啊，那此次两大女神同时来选择加盟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相信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精彩。那接下来继续好音乐，来自李玟好心情。 想象

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那今天上榜的曲目是来自于张宇《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曲呢是张宇的专辑《月亮太阳》中的主打歌曲，也是由他的老婆十一郎来亲自作词，张宇自己作曲。那从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张宇还是在用很用力气的那种唱歌的方式，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人呢是成熟了一些，而且他也是悄悄的把那种声嘶力竭的感觉变得更加的内敛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张宇《月亮惹的祸》。那这次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下定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天慢慢风，聚光灯闪闪动，看时我慢慢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来自徐良，心跳时光。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 MyFM 卫星站时间。第一个信息是福地广场年货节开幕了，买年货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来福地广场福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厂家直销，实惠到底，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一起过大年。第二个是在马上要到来的元旦呢，我们将会迎来半坡文化传媒主办的郝云演唱会。想要拿到演唱会的门票，可以关注到我们早间节目音乐快速录的彬彬有礼的环节。那除了这样的方式呢，你还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半坡文化传媒，购买演唱会门票，获取与郝云合影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并有大礼送上。第三个是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强势入驻泰达中心酒店，4000平健身会所，高端豪华，让您体验全新的运动环境及专业的运动氛围，动感单车、瑜伽、舞蹈，国外进口全方位360器械，让你体验国际标准的运动健身模式。朝廷体育会员招募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加入运动健身的队伍吧。第四个呢是艾米1895电影街啊，天津店2周年，一路走来感谢有您，店庆来临之际，感恩回馈，惊喜送不停，同步大厅9.9元，包间99元，这个冬天带他来艾米。最后一个是天津首届蛋糕大胃王超级挑战赛决赛，12月18日，天津市塘沽区金元宝大厦东方广场成功举办。本次的大胃王挑战赛自11月12号举办以来，经过了4场海选比赛，决赛集合了美拍吃播和海选一路过关斩将的实力派选手。比赛的蛋糕赞助呢是来自 Lee Shop 翻糖蛋糕，主打高端烘焙市场，现已成为天津规模最大也是最为专业的翻糖连锁机构。活动圆满结束，受到了各大媒体以及美食爱好者的关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卫星站的全部内容，继续听歌，来自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明星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麦卢小城，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4楼三八汤火锅。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朝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 40分钟好音乐不间断，一会儿接着还有更多好音乐哦。是 Gary 曹格。 亲，有太多话要说，我说过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山腰，再没烦恼把我担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重要，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释然的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音调，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只是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的享受，陪伴渐渐移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一句并不音调，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弹起一阵嘟嘟嘟嘟， 来自方大同。听，时间来到了11:12，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由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秦昊和张小厚来共同创作并且演唱的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主题曲《像你这样的朋友》是在推出之后呢，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这首歌曲就像电影当中的阿志和小绿这对好兄弟一样，他们呢是一起长大，一起念书，一起受罚，一起来追女生。那很多人可能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也会回想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谢谢会有这样的朋友陪你一起走过青葱的岁月，同时也谢谢这样的朋友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

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距离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 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来自飞轮海还有 SGE 共同演唱的《谢谢你的温柔》。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听许茹芸的歌曲呢，你会产生一种眷恋，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比如她的经典作《独角戏》《好听》《泪海》，那这样的歌曲呢，一首接着一首的来听，其中每个音符、每段旋律，或许你早已听熟。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内心的悲伤和苦痛也会借此宣泄掉，让你并不孤独。许茹芸，《猫与钢琴》。 猫在干 弹奏最美的情歌，总是写在心碎的时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见到，就能够全部神不神 巧。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华语乐坛常青树姜育恒呢，年底也是演出不间断。他是辗转深圳、福州还有广州等地演出的同时，也不忘是抽出时间与歌迷畅聊。比如说日前呢，他更是首次的来尝试了手机直播的形式，与歌迷来畅聊自己2017年的计划。那透露呢，他正在筹备一张全新的专辑。那这张名字呢，也是暂时命名为是《送你一首歌》。之所以这样起名呢，就

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混音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累了，浇灌淋漉。清醒着，也照惯例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都难掌握，如果我变成灰 一位很久未露面的歌手，来自灿可带来的《如果我变成回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在昨天的电影《西游伏妖篇》当中，也是曝光了宣传主题曲，而歌曲呢，也是由著名歌手谭晶来搭档电影主演吴亦凡共同联袂演绎。那同时呢，说到这首歌曲，也是谭晶继在节目当中透露好友是吴亦凡之后，两个人的首度跨界合作。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奇组合呢，很多网友也是表示惊喜不已。那其中歌曲 MV 当中，除了收录到谭晶与吴亦凡录歌的友爱画面之外，也有不少的电影片段会首次曝光。那说到这部电影呢，也是由周星驰来亲自监制，徐克执导，将会在2017年1月28号，也就是大年初一与观众见面。而刚刚呢，我们是介绍了这部新电影的歌曲。那说到一部好的电影主题曲呢，确实是会为电影增色不少。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为这部电影呢也是加分不少。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你在终点等我》，来自王菲。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1000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0-998。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Thank you.

四处相求，想找个完美的结果，不是不懂你的企图，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冷冷的笑要我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胜输， 优质音乐，优质 My FM Music 40。大家好，我是贤子。 时间来到了12:11，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是董真。

在何处，那很久很那一次不住，让我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痛心刻骨，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满足无从弥补，思念如风吹不散心疼的孤独，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飞渡不够技术，期待如旧追不出梦中的幸福， 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They wait to plead their case, unknown cast aside.See their face, can we spare the light? Are we afraid to see them, prisoners of history? These beautiful minds trapped inside, bring them back to light. Let them shine, let them shine on, let them shineLet them shine on. Ooh. Oh. So dark, but I see sparks. If we don't snuff them out, we gotta let them flame.Up to the clouds. Can't eat if we don't feed them. Can't read if we don't teach them. There's no light if we just hide them. Don't just let them light. Let them shine. Yeah, yeah. Let them shine on. Let them shine. Yeah, yeah. Let them shine. 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北京呢，近几日也是陷入到了重度雾霾当中啊，所以说也是让一些个影视剧的制片方还有宣传方呢，也是生发了一种新的推广形式。比如说最近啊，已经很久没有露面的石静蕾呢，她也是带着新作品要回归了。那新电影呢叫做《绑架者》，而她用新的推广方式呢，就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他们呢是通过微信群来召开的新片记者发布会，而这部电影呢是由徐静蕾来亲自导演。而说到其他的这个演员方面，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比如说有透露说啊，这个主演呢是白百合搭档黄立行，而且呢除此之外，明道还有李安导演的儿子李纯也将会同时加盟该片。那电影呢有望于明年来登陆大银幕，所以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

给你最有 feel 的音乐实践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那说到花钱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啊，因为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花钱可以促进你，让你更努力的去工作，这样呢才能够挣钱再去消费。时间来到了12:41，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是董真。很多朋友可能在早晨起床之后呢，都会有起床气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你来分享一下起床之后做哪些事情会让你一天的心情变得更好。比如说呢，你可以把这个闹钟的声音呢设置成是大自然的声音，其实要比你听音乐啊更好。同时呢，第二个就是你醒来之后呢，不要立即赶快起床，而是坐起来，然后呢搓搓自己的脸，这样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清醒。第三个呢，就是养成良好的生物钟。接着呢，就是你起床之后呢，可以喝一杯温开水，然后记得就是早晨一定要吃早餐。那吃的早餐呢，一定是要热早餐啊，吃凉早餐对于 于咱来讲并不适应。再有呢，在你吃早餐的过程当中，为了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轻松，心情变得更好，可以打开广播，比如说听听我们的节目，又或者呢来看一些杂志，这样呢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好。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到了周末啊，你可以如果在时间富裕的情况下，你可以起床之后呢，吃完早饭之后，可以来做点家务，这样呢看着非常整齐干净的屋子，你的心里也会非常的有成就感。最后呢，就是啊，可以和朋友聊聊天，来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相信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呢，其实对于你早晨起床之后的这种心情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继续听歌，同样也送上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有请蔡依林 Play。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八号，400-080-2020。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见面握手拥抱会，零下20度，北极探险为期17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才做导演，3天2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放下仅有深度，放纵无意识催眠。 你的装备单身上就排队，你说不排队就到人台，单身玩口车聊了快几百，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些。 管你小丑搞成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种都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唱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前男友的约会，却把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11点都还明媚。网络上50个粉丝，你们一点都不累。 无印装备那是上上排队，女生跑不掉都到人台，男生外套甩掉了快几百，女生变重要的什么才行？ 管你小丑搞成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种都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首来自黄磊，我想我是海。时间来到了12:51，上午四个小时的 Music Forty 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的好音乐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也希望有了我们的好音乐，会让你每天的时光都过得格外的充实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音乐是李荣浩《满座》，后面依然是交给苏皮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董真，明天再会。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昨天情何以透，人生应该有的